第123集，许苏赶紧提醒自己别在傅云仙面前露了怯，他故意挺直了腰杆，尽量表现得满不在乎，但在旁人眼里，他就是见了偶像太兴奋，以至于木愣愣地站在原地。主办方的人恭敬地等在傅云仙的身旁，想要请他会后赏脸一起吃饭。他们也没有想到素来跋扈的傅大律师今天居然这么亲民，几乎对这些年轻律师们有求必应。主办方的人见许苏干杵着不动，有点不耐烦地催促他： 这位小律师，想跟傅律师合影就快一点。 啊，我不需要合影。 主办方嫌许苏拎不清，没想到傅云宪看了看还没离场的十余名律师，低声一笑： 那就不照了，今天的晚宴带上这些小朋友。 留下的大多是年轻律师，都高兴地呼啦一下蹦了起来，除了许苏，只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一边。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，他是某地律协的会长，据说已经七十高龄，清渠儒雅，普通话不十分标准，带着点北方口音。他在刚才的论坛上就惩戒规则提了一个犀利的问题，但最高检的领导以听不懂你的方言为由拒绝回答，既不上前也不离开的老会长显得很庄重，也很悲戚，与现场欢快的氛围是如此的格格不入。论坛为期两天，来参加论坛的年轻律师们被招待在学校酒店里，而傅云宪这样的律坛大佬则住两条街外的希尔顿。傅云宪本是当天就要回 S 市，但改了主意，一顿饭吃的是相当热烈，主办方招待的很隆重，也很地道，菜馆好，酒馆够，大伙决定不醉不归。年轻律师们同坐一桌，老会长也跟他们一起，傅云宪理所当然的与主办方共坐主桌，但开席没多久，他就来了年轻律师们的圆桌前，招呼服务生加了一张椅子。他坐到那个小律师的身边，旁边就是许苏。傅云仙有一双很摄人的眼睛，眸子里盛着三分倨傲，七分威严，这是权力与专业共同催生的气场。小律师虽受宠若惊，但不敢妄说妄动，一直笔挺挺地坐在傅云仙的身旁，直到酒过三巡后，他才鼓足勇气提了一个问题： 为什么您办的案子成功率那么高呢？ 这问题太业余，旁边几位经验更丰富的律师都笑了。傅云宪抽了口烟，也含着烟雾扬了扬嘴角，他的唇很薄，与他别的五官一样棱角分明。一口烟雾从这双薄唇里喷出，他淡淡地说： 因为到了我这个地位，可以选择案子，而你们只能被案子选择。 这是实话，令人感慨催人奋进的实话。新手律师为了糊口或者扬名，有案子接就不错了，哪还顾得上考量每件案子的成功率。在大西北执业的许苏对此深有体会。许苏不像饭桌上这些律师那么饥渴地盼望着傅云宪传道授业解惑，他嫌满桌拍马屁的话太肉麻，中途便借口上厕所溜了出去。洗手间装修得很高级，装饰画框、陶瓷摆件与鲜花盆景无一不有，就是香薰的味道太刺鼻，过犹不及。许苏在镜子前慢条斯理地洗着手，没注意到一个人走了进来，顺手关上了门。来人正是傅云宪。许苏意识到有人来时已经迟了，他猛一回头，正对上傅云宪的眼睛。他微微蹙着眉，眼睛里像凝了一层血，瞧着特别深邃，也特别吓人。许苏怕傅云宪又揍自己，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想跑，但傅云宪用身体挡住了他逃跑的路线。他没像以前那样二话不说就敲脑门抡巴掌，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有点兄长鼓励幼弟的意思。傅云宪问： 在那边办案都还顺利吗？ 总体顺利，但麻烦也不少。 许苏实话实说，就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黑车司机案，不仅公安那儿不好办， 还有热情的网友骂他是非不分，说不是谁弱谁有理，不该因为这个为杀人犯辩护。他们没郑重其事地谈过，也就不存在计较谁把谁抛弃的尴尬局面。两人就这个案子聊了聊，头顶光线昏黄，气氛不错。对于刑事辩护这个行当，许苏以前是只知其不易，却不知其这么不易。自己亲身上阵之后才明白，无怪乎这圈子里人人都仰慕敬畏傅云宪，实是因为能做到傅云宪这种程度的太艰难。 看来去一趟西北有好处，成熟不少。 傅云宪轻笑又问， 你师父呢？近况怎么样？ 医生说可能撑不过半年，可我不信，看着不像。 在西北的日子，许苏几乎是每星期都会给何祖平打个电话，或是请教他案子上的难题，或是单纯给师父请安。何祖平的病愈发重了，坏的时候比好的时候多，医生表示情形不容乐观。但何祖平自己很乐观，没少发文炮轰这个法院院长，那个检察长，精神头一直都挺好。许苏与师父闲聊时，虽从不刻意提及傅云宪，但话题永远绕不开他。许苏时常在心里琢磨这对师徒的关系，觉得有点像唐三藏与孙猴子，这大徒弟本事通天，但也最不服管。许苏素来容易七情上脸，一点心思都藏不住，他笑吟吟地望着傅云宪，眼角弯弯下垂，嘴角弯弯上翘，那满脸的光彩像蜜字的一样。想到自己如今也是何祖平的徒弟，他不禁得意，这辈分都乱了。两个人一先一后的又回到饭桌上，傅云宪落座后，一直沉默着的老会长突然开口了。老会长比傅云宪年长不少，但跟傅云宪说话倒非常客气。 我和您的师父何祖平律师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，我是蒲文富律师。久仰。 傅云宪对这位蒲会长也挺客气。 当年蒲老起诉爱之省司法厅违法收取律师管理费，使该省的律师年审费大幅下降，在座该省的律师都该谢谢蒲老。 在座真有几位爱之省的律师一叠声的向老会长道谢。许苏与那小律师见识稍浅，都不认识这位蒲会长，听上去这位也是死磕派的一员。但蒲会长并没有何祖平这么大的名声，看着温和谦逊，也完全不似何祖平般激进。老会长很谦卑地摇了摇头，又问傅云宪， 您听说过瀚海地区新义帮的案子吗？ 新义帮案是被瀚海当地政法委钦定的铁案，全案56名被告中9名核心成员被判处死刑，多人被判死缓或者无期。然而一审宣判之后，所有被告与他们的代理律师均坚持上诉，却被强行定了案。